第五回，游幻境指迷十二钗，影仙老曲演红楼梦。第四回中，即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则暂不能写矣。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亦如宝玉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亲孙女儿倒且靠后，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，亦自较别个不同。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。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为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下无尘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，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秉来的一片愚拙偏僻，是姊妹兄弟皆出一意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，既熟惯则更觉亲密，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悔，不愚之戏。这日不知为何，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黛玉又气得独在房中垂泪，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，前去抚救，那黛玉方渐渐地回转来，引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乃置酒，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赏花。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二人来面请，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就在惠芳园游玩，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，并无别样新闻趣事可记。一时宝玉倦怠，欲睡中觉，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来。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 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与我就是了。 又向宝玉的奶娘、丫鬟等道： 嬷嬷姐姐们，请宝叔随我这里来。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生得袅娜纤巧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。见他去安置宝玉，自是安稳的。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，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，画的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燃藜图，也不看系何人所画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即看了这两句，纵然事语精美，铺陈华丽，已断断不肯在这里了，忙说： 快出去，快出去。 秦氏听了笑道： 这里还不好，可往哪里去呢？不然往我屋里去吧。 宝玉点头微笑。有一个嬷嬷说道： 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？ 秦氏笑道： 哎呦呦，不怕他恼，他能多大呢？就忌讳这些个。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，虽然与宝叔同年，两个人若站在一处， 只怕那个还高些呢。 宝玉道： 我怎么没见过？你带他来我瞧瞧。 众人笑道： 隔着二三十里往哪里带去？见的日子有呢。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，刚至房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。宝玉觉得眼形骨软，连说好香。入房向壁上看时，有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，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，其联云：嫩寒锁梦迎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。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净室中设的宝镜，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，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，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宝玉含笑连说： 这里好。 秦氏笑道： 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的了。 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换过的纱巾，移过了红娘抱过的鸳枕，于是众奶母服侍宝玉卧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袭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四个丫鬟为伴。秦氏便吩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狗打架。那宝玉刚合上眼，便呼呼的睡去，犹似秦氏在前，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。但见珠栏白石，绿树清溪，真是人迹稀逢，非尘不到。宝玉在梦中欢喜，想到 这个去处有趣，我就在这里过一生，纵然失了家也愿意，强如天天被父母师父打呢。 正胡思之间，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曰：春梦随云散，飞花逐水流，既言众儿女，何必觅闲愁。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，歌声未息，只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，翩跹袅娜，端地与人不同，有妇为证。芳篱柳屋乍出花房，但行处鸟惊庭树，将到时影夺回廊。仙袂乍飘兮，闻麝兰之馥郁，何衣欲动兮，听环佩之铿锵。燕啸春桃兮，云堆翠髻，唇绽莺科兮，柳齿含香。仙腰之楚楚兮，回风无雪；珠翠之辉辉兮，满额鹅黄。出没花间兮，宜深宜喜；徘徊池上兮，若飞若扬。蛾眉颦笑兮，将言而未语；莲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献笔之良质兮，冰清玉润；献笔之华服兮，闪着文章；爱笔之貌容兮，相陪玉镯；美笔之态度兮，凤祝龙翔。其素若何？春梅绽雪。其洁若何？秋菊披霜。其静若何？松声空谷。其艳若何？霞映成堂。其文若何？龙游曲招。其神若何？月射寒江。应蚕惜子，石愧王强。其意在生与熟地，来自何方？信已乎？瑶池不二，子府无双，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。宝玉见是一个仙姑，喜得忙来作揖问道： 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，如今要往哪里去，也不知这是何处，望其携带携带。 那仙姑笑道： 吾居离恨天之上，贯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浅霄洞太虚幻境，景幻仙姑是也。思人间之风情月债，长尘世之女怨难痴，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，是以前来访查机会，不散相思。近乎与尔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离无尽不远，别无他物，仅有自采仙茗一盏，清酿美酒一瓮，素练魔舞歌姬数人，新填《红楼梦》仙曲十二支，是随无意有否？ 宝玉听说，便忘了情时在何处，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，有十排横剑，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，两边一副对联，乃是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 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上面横书四个大字，倒是孽海情天，又有一副对联，大书云： 后地天高，勘探古今情不尽，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偿。 宝玉看了，心下自私道：原来如此，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，何为风月之债，从今倒要领略领略。 宝玉只顾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。 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，这两边配殿皆有匾额对联，一时看不进许多，唯见有几处写的是 痴情思、结怨思、朝啼思、夜怨思、春感思、秋悲思。 看了应向仙姑道：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，不知可使得？ 仙姑道：此各司中皆住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，而繁衍尘躯未变先知的。 宝玉听了哪里肯依，复央之在四。仙姑无奈说： 也罢，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罢了。 宝玉喜不自胜，抬头看着丝上的匾上，乃是薄命丝三字，两边对联写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为谁言。 宝玉看了便知感叹，进入门来，只见有十数个大厨皆用封条封着，看那封条上皆是各省的地名。 宝玉一心只捡自己的家乡封条看，遂无心看别省的了。 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：金陵十二钗政策。 宝玉问道：何为金陵十二钗政策？ 景焕道： 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策，故为政策。 宝玉道：常听人说金陵极大，怎么只十二个女子？如今单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。 景焕冷笑道： 贵省女子故多，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，下边二厨则又次之，愚者庸常之辈，则无策可录矣。 宝玉听说，再看下手二厨上，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右副册。宝玉便伸手先将右副册除开了，拿出一本册来， 揭开一看，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幅画，又非人物，也无山水，不过是水墨浅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。后有几行字迹，写的是：霁月难逢，彩云易散，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招人怨，受邀多因毁谤声，多情公子空牵念。宝玉看了，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，一床破席，也有几句言辞，写道是：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堪羡有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宝玉看了不解，遂掷下这个，又去开了副册橱门，拿起一本册来，揭开看时，只见画着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池沼，其中水和泥干，连枯藕败，后面书云：根并荷花一径香，平生遭际实堪伤。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。宝玉看了仍不解，便又掷了，再去取正册看时，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，木上悬着一围玉带，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，也有四句言辞，道是：可叹停机德，堪怜永续才，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宝玉看了仍不解，但要问时，情知他必不肯泄露，待要丢下又不舍，遂又往后看时，只见画着一张弓，弓上挂着香橼，也有一首歌词云：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流花开处照宫闱，三春争集初春景，虎四相逢大梦归。后面又画着两人放风筝，一片大海，一只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，也有四句写云：才字精明，志字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，清明涕送江边望，千里东风一梦遥。后面又画几缕飞云，一湾逝水，其词曰：富贵又何为，襁褓之间父母为，展眼吊斜晖，湘江水逝楚云飞。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，落在泥垢之中，其断语云：玉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，可怜金玉质，终陷闹泥中。后面忽见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，玉淡之意，其书云：仔细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，金龟花柳志，一载赴黄粱。后面便是一所古庙，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读作，其判云：堪破三春景不长，姿衣顿改昔年妆，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后面便是一片冰山，上面有一只雌凤，其判曰：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，一从二令三人目，哭向精灵是更哀。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里访妓，其判云：世败修云贵，家亡莫论亲，偶因寄流氏，巧得遇恩人。后面又画着一盆茂兰， 旁有一位凤冠霞披的美人，也有盼云。桃李春风结紫丸，到头谁似一盆兰。如冰水好空相度，枉与他人作笑谈。后面又画着高楼大厦，有一美人悬梁自缢，其盼云：情天情海换情深，情际相逢必主盈。蔓延不孝皆荣出，造性开端实在宁。宝玉环玉看时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隐晦，恐把仙机泄露，遂掩了卷册，笑向宝玉道： 且随我去游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。 宝玉恍恍惚惚，不觉弃了卷册，又随了警幻来至后面。但见珠帘绣幕，画栋雕檐，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，雪照琼窗玉作宫。更见鲜花馥郁，一草芬芳，真好个所在。又听警幻笑道： 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，皆是和媚翩跹，羽衣飘舞，娇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一见了宝玉，都愿帮警幻道： 我们不知系何贵客，忙得接了出来。姐姐曾说今时今日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。 宝玉听如此说，便吓得欲退不能退，果决自行污秽不堪。警幻忙协助宝玉的手，向众姊妹道： 你等不知原委，今日元玉往荣府去接绛珠，是从宁府所过，偶遇宁荣二公之灵，主吴云。吴家自国朝定鼎以来，功名易世，富贵传流，虽历百年，乃运中数尽，不可挽回者。故宜之子孙虽多，竟无可以继业。其中唯嫡孙宝玉一人，秉性乖张，生性怪绝，虽聪明灵慧，略可望成，无奈吴家运数河中，恐无人归隐入正。幸仙姑偶来，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景其痴玩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后入于正路，亦无兄弟之幸矣。如此主吴，故发慈心引彼至此，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，令彼熟玩，尚未觉悟，故引彼再至此处，定其再立引传声色之患，或计将来一物，亦未可知也。 说毕，携了宝玉入室，但闻一缕幽香，竟不知其所焚何物。宝玉遂不禁相问，警幻冷笑道： 此香尘世中既无，尔何能知？此香乃系朱明山圣境内出生异会之精，和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，名群芳髓。 宝玉听了，自是羡慕而已。大家入座，小丫鬟捧上茶来。宝玉自觉清香异味，纯美非常。因又问何名，警幻道： 此茶出在放春山前香洞，又以鲜花林叶上所带之素露而烹，此茶名曰千红一窟。 宝玉听了，点头称赏。因看房内，瑶琴、宝鼎、古画、新诗、 无所不有。更喜窗下亦有拓荣，帘间十字粉屋。壁上也见悬着一副对联，书云：幽微灵秀地，无可奈何天。宝玉看毕，无不羡慕，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。一名痴梦仙姑，一名钟情大士，一名影愁金女，一名妒恨菩提，个个道号不一。少客，有小丫鬟来调桌安椅。设摆酒馔，真是琼浆满泛玻璃盏，玉液浓斟琥珀杯。更不用再说那摇馔之盛。宝玉因闻得此酒清香甘冽，异乎寻常，又不禁相问。警幻道：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万木之枝，加以灵髓之胚，凤乳之曲酿成，应名为万宴同杯。宝玉称赏不迭。饮酒间，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，请问演何此曲？警幻道：就将新制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演上来。舞女们答应了，便轻敲弹板，款按银筝，听他歌道时：开辟鸿蒙。方歌了一句，景焕便说道：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，必有生旦静默之则，又有南北九宫之限，此或咏叹一人，或感怀一世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谱入管弦，若非各中人，不知其中之妙，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。若不先阅其稿，后听其歌，翻成绝蜡矣。说毕，回头命小丫鬟取了《红楼梦》原稿来，递与宝玉。宝玉接来，一面目视其文，一面耳聆其歌曰：红楼梦影子，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都只为风月情浓。趁着这奈何天，伤怀日，寂寥时，事浅于中，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终身物，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，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枉凝眉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有遇着他；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。一个枉自嗟呀，一个空劳牵挂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经得秋流到冬尽，春流到夏。宝玉听了此曲，散漫无羁不见得好处，但其声韵凄婉，竟能销魂醉魄，因此也不查其原委，问其来历，就暂此以释闷而已。因又看下道：恨无常。 喜荣华正好，恨无常又道，眼睁睁把万事全抛，荡悠悠把芳魂消耗。望家乡，路远山高，故向爹娘梦里寻告，儿命已入黄泉，天伦呐，需要退步抽身早。分骨肉。一番风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，恐枯损残年，告爹娘休把儿悬念。自古穷通皆有定，离合岂无缘，从今分两地，各自保平安，奴去也莫牵连。乐中悲。襁褓中父母叹双亡，纵居那绮罗丛，谁知娇养。性生来英豪阔大，宽宏亮，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。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，斯佩德才貌仙郎，博得个地久天长。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，终究是云散高堂，水和湘江。这是尘寰中消长属应当，何必枉悲伤。 是难容。 气质美如兰，才华富比仙，天生成孤僻人皆罕。你倒是淡肉食腥膻，是绮罗艳俗，却不知太高人欲度，过节是同闲。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，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。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唯心愿，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，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。喜冤家。中山狼无情兽，全不念当日根由，一味的娇侈淫荡贪还够，去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，作践的功夫千金四下流。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。虚花雾。将那三春看破，桃红柳绿待如何，把这韶华打灭，觅那清淡天河。说什么天上妖桃盛，云中杏蕊多，到头来谁把秋挨过。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，清风林下鬼迎窝。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，这地是昨贫今富人劳碌，春荣秋谢花折磨。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，闻得说西方宝树换婆娑，上结着长生果。 聪明泪。 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生前心已碎，死后性空灵。家富人宁，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。枉费了 一悬悬半世心，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，呼啦啦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，一场欢喜忽悲心，叹人世终难定。 刘余庆， 刘余庆，刘余庆，呼吁恩人，姓娘亲，姓娘亲，积德因功，劝人生，济困扶穷，修寺安那，爱银钱忘骨肉的狠救奸凶。正是惩除加减，尚有苍穹。 晚韶华， 镜里恩情，更那堪梦里功名。那美韶华去之何逊？ 再休提袖帐冤亲， 只这戴珠冠披凤袄，也抵不了无常性命。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，也需要因至积儿孙。气昂昂头戴簪缨，气昂昂头戴簪缨，光灿灿雄悬金印，威赫赫绝路高登，威赫赫绝路高登，昏惨惨黄泉路尽，问古来将相可还存，也只是虚名耳，与后人清净。 好事中， 画梁春尽落香尘，善风情秉月貌，便是败家的根本。击球颓堕皆从境，家世消亡守罪名，宿孽总殷勤。 收尾，飞鸟各投林。 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，有恩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，欠命的命已还，欠泪的泪已尽，冤冤相报实非轻，分离聚合皆前定。欲知命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，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好一似石径鸟头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 歌毕，还要歌赋曲。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，应谈 痴儿竟尚未悟。 那宝玉忙指歌姬不必再唱，自觉朦胧恍惚。告罪求卧，警幻便命撤去残席，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。期间铺陈之盛，乃素所未见之物。更可害者，早有一位女子在内，其鲜艳妩媚，有似乎宝钗，风流袅娜，则又如黛玉。正不知何意，忽警幻道：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，那些绿窗风月、绣阁烟霞，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。更可恨者，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，皆以好色不淫为事，又以情而不淫作案，此皆是非眼丑之余也。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，是以巫山之会，云雨之欢，皆由霁月其色，复鸾其情所致也。吾所爱汝者， 乃天下故今第一淫人也。宝玉听了，唬得忙答道： 仙姑差了，我因懒于读书，家父母尚每垂训斥，岂敢再冒银子？况且年纪尚小，不知银子为何物。 景焕道： 非也，银虽一里，亦则有别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过悦容貌，喜歌舞，调笑无厌，云雨无时，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，供我片时之趣性。此皆皮肤淫烂之蠢物耳。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辈推之为意淫。意淫二字为心会而不可传，可神通而不可语达。汝今独得此二字，在闺阁中故可为良友，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，百口嘲谤，万目睚眦。请寄与令祖宁荣二公剖腹身主，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，见弃于世道，是以特引前来，醉以灵酒，庆以仙名，景以妙曲，再将吾妹一人，汝名皆美字可卿者，许配于汝。今夕良时，即可成姻。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，何况沉静之情景哉？而今后万万解释，改悟前情，留意于孔孟之间，委身于经济之道。 说毕，便密授以云雨之事，推宝玉入房，将门掩上自去。那宝玉恍恍惚惚，依景焕所主之言，未免有儿女之事，难以尽述。至次日，便柔情缱绻，软语温存，与可卿难解难分。因二人携手出去游玩之时，忽至一个所在，但见金针遍地，狼虎同群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，并无桥梁可通。正在犹豫之间，忽见景焕后面追来，告道： 快休前进，作速回头要紧。 宝玉忙止步问道：此系何处？景焕道： 此即迷津也，深有万丈，遥更千里，终无舟楫可通，只有一个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挥逝者称高，不受金银之谢，但欲有缘者渡之。而今偶游至此，设若堕落其中，则身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余矣。 话犹未了，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，既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，吓得宝玉汗下如雨，一面失声喊叫： 可卿救我！ 吓得袭人被众丫鬟忙上来搂住，叫 宝玉别怕，我们在这里。 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狗打架，忽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，应纳闷道： 我的小名这里从没人知道的，他如何知道？在梦里叫出来。 正是一场幽梦同谁尽，千古情人独我痴。